新同辈所谓等太太的港澳北社区频道，应该是林良东北的新闻。政府开始就光病目前爆发，到去年八月间，我国抗目对阶段的工作展开事后检讨，并为到完成检讨后公布结果。财政部长吴松蔡受到国会代表李香玲总理德国反对党领袖毕当先的询问的时候，透露这一个消息。另外，卫生部正在收集及分析冠病目前期间的数据，并将发布特别报告，评估目前期间的跳跃死亡人数及主要导因。卫生部长现已向多国回答，过去人口老化的因素之后，本地去年的冠病死亡病例达到840起，将跳跃死亡人数的大约52%。此外，恒益康也表示，也是冠病目前恶化，我国将扩大目标之间差异化外窗管理措施，定期核落对账及 Safe Entry 访客登记系统，以提升公正，卖双得核落对账应用程序或丢弃变异期，瑞士或是已经设掉变异期及Safe Entry Gateway 跟应期待国人和强人应该通知登记。根据卫生部网站的数据，本地昨日无新的冠病死亡病例，单日的新病例量数两日超过3000起，报2671起，每周病例通报率上升到7.7%。通会批定加重指定理事会的负担，登记会到必要的时候考虑采取适当措施，减轻居民的压力。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沈腾到国会答，这是为了确保指定会的财政获得长期提速。过去一年，本地因为财务困难向银行请求援助的消费者有所减少。某工部政府部长当声回到国会透露，本地家庭上海债务的整体情况也瑞提到可负担的水平。国会三读通过新加坡强化国宪法修正案，到本地及海外被定罪及罚款至少一万元的人，将失去国会议员的资格。我国宪法原本规定，到新加坡或是马来西亚被定罪甲或矿至少2000元的人将失去国会议员资格。国会也三读通过领养儿童法案，到法案下，所有有意领养儿童的人必须先通过评估，领养的人也必须注册领养资格说明会，以更好的了解孩童的需求等。中医公署宣布，李香玲总理即日去到青吉纳，去美国首都华盛顿进行工作访问，促着阿瑟安美国特别峰会。新闻报告网络。